真的好香，感谢老师。好像也调那个音量，我把它调小声一点好了。这样子还是很大声吗？这样子呢？搞快搞香，好弄搞啊。陈志忠为什么会很在意这个音量？是因为我之前曾经被隔壁班客诉过。隔壁班的学生说我没有要上刑诉，隔壁班说我是念会计的，所以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我已经尽可能的想把它调小声一点。好，那所以感谢，我就等隔壁班来客诉啊。我自己我是很享受这样的音量，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能够阻碍你们睡觉，会让我很有成就感。你们在礼拜六下午一团乱，大家睡得昏天暗地。好，那我们这个班呢，我先跟各位同学报告一下。好，我们这个班我们今天是首堂。好，那我们首堂课程呢，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说我上课的习惯。我上课的习惯就是哈，我自己本身呢，好，就是我会用我自己的讲义。好，那我们班内有很多的那个出版部的同仁都问我说，什么时候要出书哈？然后要不要用卖的？用卖的比较好。然后我后来想想，你都花钱来补习了，还要用卖的哈？当然是送给你们就好了。好啊，我自己本身我并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修改变成书的内容啊。我后来想一想，就是说也是各位同学的福祉啦，因为很多学弟妹跟我讲说，学姐你这样子用送着他喝哈，就是真的你要跟别人跟不一样，要买的很麻烦。好，那我后来想想，那我想说我用送的哈，所以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哈，我的教材总共有七回。好，那你说那怎么可能上得完哈？我的经验一定上得完，我在这边已经上了好多年了，我没有一次上不完哈，所以各位同学不要担心。那我们一到七回呢，原上会上最久的就是第一回，因为第一回我们会卡在说。一开始我会跟各位报告一下，说我们法科的准备方式，还有一些刑事诉讼法的几个大重点，还有就是说我自己针对学习刑事诉讼法这一科的心得，然后我会先和先叙明一下，因为我想是所有同学会先质疑跟考虑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大家来补习班，其实说真的，你说获得多高深的学问，一定是要从学校。那补习班这边的话，说真的，我们的唯一跟终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考上。好，那希望能够考上的话，那当然这个就会有很多现实层面的考量。那可能很多同学都问我说，你讲话一定要这么快吗？对，共同的问题。说真的，我能够保证我不加课，不就是这个速度嘛？好，所以就要请各位同学习惯一下。好，然后真的很不行的话呢，我可能步调上面就是在一些很重点的部分，我会有一点写让你抄，但是原则上我讲话这个速度，我想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好，所以请各位同学就是说真的，一开始一定第一堂课才不习惯，然后今后你就觉得好适应了，甚至你接下来你就听别老师课程，都是老师你太慢了。好，那别老师说是哪老师怕败行情，好，是哪老师打败行情，你就说行政大，因为他一定说。那么快，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知道很多同学可能上课怕会听不懂，然后可能会回去录音听，然后记得听我的课，你回去你不用再按什么1.5倍来听哦，好，这样的话会比较压力小，因为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学生，他正常下课的时候可能在整理录音档，然后不小心 play 出来，然后我刚好就从走道经过，我要出去，然后结果之后我就听到，我说这谁的课？他说不就你的吗？我说天哪，好可怕，好难听。好，我终于知道你们平常25堂课的辛苦了。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可是为了要让你们能够赶快的顺顺利利的学习完成，所以我想这样的速度是必然的。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哈，我们在座的同学，或许有些同学是今年8月跟10月要考试的考生，但是我这堂课的目的不是佛这样的学生。就是你可以去报考哈，那但是我想我这堂课的重点是否明年2010年度的考生，因为我有算过，我们就算全部上完，你到10月份全部上完，你可以去考试，可是这个你都没有时间复习，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方法啦哈。就是我不会特别建议你们说你们在考前几天还要再来上正规班，所以我想我这堂课的学生我是否在明年2010年度的考生，所以有关今年度的考生呢，你去报名哦，就是有资格报名很好，赶快去做练习。但是呢，原则上来讲，你可能很难期待说这一堂课的正课要能够让你完整的在你所有的复习时间内要达到复习的效果，因为那个时间上来讲是不可能的。好，我们上完课时间就10月了啊，你第二次考试也10月，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复习。所以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我们这堂课开的本来就是要。依照2010年的那个考生来做因应的，那可能在座有些同学有没有人没有念过刑诉法？可不可以举一下手？没念过举一下手。那在座都有念过，那太好了。还是说你是不好意思举手？还是说你现在正睡着，不晓得刚刚那句在讲什么？好，那没关系。那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一定很多同学都问我说，你对教材有没有上的介绍跟建议？我自己针对教材的部分呢， 可能很多同学都已经发现到了，霞的内科就是补习班丛书，不论是本班还他班。通常我不会说你一定要买本班的教材，当然本班的教材有一定的那个编辑的水准，这个当然是可以受到肯定的。但是我知道有些同学看书不见得只是看，就是说我来这间补习班，我就来买这间补习班的书。你有可能你会用他班的书，那这个其实我们 OK 哦，就很欢迎，因为看书本来就是你个人的适应跟喜好能够接受的为主，这个绝对不是说你一定要买高点才是最好。那可是你会发现到说，不论是本班还他班。其实有关行云说法这个科目，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我们的行云说法教材呢，好像没有一个补习班能够变得很完整，因为我们诉讼法就是有大困难。然后反观行云诉讼法，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完整的套书。那你如果说真的算是编的还蛮多内容的话，那当然史奎宪老师的那一本是真的很多内容。但是我了解，因为很多学弟妹都有同时跟我反映说，啊，史奎宪老师那两本书哈、哦，就是好多哈，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多就会象征着它的概念会比较凌乱。好，老师写的很清楚，但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基本概念，你会觉得比较凌乱。所以通常史奎宪老师说，我觉得你可以看，然后但是想什么时候看？我觉得应该是在你的上完课以后，我可以复习看。啊，你如果上课之前用这个来做底稿，可能有点难，有点难。那如果说我们是博101年的考生的话，哈，那我是建议说，你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教科书，甚至我们班内有些同学，亦或是可能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你就会准备研究所的甄试或是研究所的入学考试。那如果说你的目标是要考刑事法读的话呢，原则上来讲，我们当然是有几套书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就像是林玉雄老师的《刑事诉讼法上下》。那林玉雄老师在这边的话呢，你可能会说，哎，很多人都说林玉雄老师的书，可是他的书是跟实务常常都矛盾冲突。那在这边的话，我不需要跟同学报告，因为毕竟林玉雄老师他并不是从事实务工作者。你说他以前是检察官，对啦，以前是啦。那但是呢，他现在目前是学者，哈，是教授。那当然，人家是学者立场，一定知道就是 common 实务的这个动作。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如果要看比较多学理的话呢，林玉雄老师的书学理当然会批评实务的比较多。那你可能会说，可是我的目标呢是希望能够从事司法实务工作，尤其是像法官、检察官哈，就是司法审判或是司法检察事务的。那是不是有些考题会比较有实务题？对，有些考试会比较实务题，所以或许你可以批评实务，但是你还是要了解多一点实务的话呢，可能林俊老师这两本实务会比较多。因为目前林俊老师现在是司法院的刑事厅厅长，好，然后他的。就是他之前啊，就是说今年度有没有在开班，好像不太清楚哦。你们可以上去政大的网页看一下。他之前一直以来都有在学校任教刑事诉讼法，哦，所以他本身是实务界的法官，然后同时又是学校在任教刑事诉讼法老师。然后他的书籍比较特别，就是说他是实务比较多，就是相关的一些哈什么解释啊、判例啊，哈，他会放的比较完整。那当然，我不晓得你们在座同学的目标需求，有些同学可能是说考上律师对你来讲并不会难，你的目标是想考司法官考试，那司法官考试可能要很多实务见解，那你可能会想要看更多实务见解，那可能林俊老师对你的需求还蛮高的。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老师，我觉得他书写的不错，可是真是太多本了，叫王兆鹏老师。好，有人说，哎，王兆鹏老师他不是有一本刑事说法的教材，可是你打开看，他见鬼了，靠，那个刑法教材。也是学理为主，然后呢，而且要辅助其他的那个几大本来一起读。好，那但是王兆鹏老师的书实在是写得很棒，有很多一些美国法的一些经验的传承，哈，其实我们在国内很罕见能够看到这么完整的美国法的书籍，就是跟美国法能够应应介绍刑事诉讼法书籍。所以其实王兆鹏老师的话也是学理比较多。那通常来讲的话呢，这样的课程内容，你可能会说，啊，那这些的话，那可不可以在补习班帮你准备？对，我们在补习班都会帮你准备。就是我不是送你书啦，就是我们课堂上我会教啦。好，然后那有些同学我知道，有些同学会说，反正我还有一年时间，我希望能够从根基扎起。哈，那你想从根基扎起的话呢，我建议你可能还是要看教科书，除非你很没有时间。你很没时间的话，那当然第一个很没兴趣，第一个很没时间嘛。好，那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只想赶快补习班，我只想赶快考上这样就好了。那当然补习班就能够简单的做到这一点了。好，那只是说你如果想要概念比较厘清的话呢，我建议你哈，你可以自己去书店去看一下有没有适合你的教材。那你可能说，可是问题是我很基础的想入门嘞。好，很基础的想入门的话，像张立清老师又有一本那个刑事诉讼法的那个什么理论与运用。那张立清老师这个书就是非常基础跟入门，而且只有一本，好，就是它是比较基础版的。然后呢，你如果说只想要大概了解一下刑事诉讼法的雏形，好，那你本身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因为这个科目你或许坐在这边来补习是因为我要考试要考，可是你研究所考试也不想念刑事法组，然后你会觉得说考上以后你也不想当检察官， 然后就说你立志不想从事刑事实务工作，好，那但是我可能应该告诉你说，你当法官的话，一开始也是分刑庭了，好，所以这边一定都碰得到了哈。那但是你真的很没兴趣的话，你想要知道一个体系基础，然后接下来你只想从补习班的课程中来帮你做补充跟整理的话，那当然张先生老师也可以。那当然我不是说只有这小册书是好的，其他的教材也很不错。那我建议你们啊，你如果在校吼，你们学校老师有出书，反正你期中考、期末考要念，你就买他那本书。那说那这样会不会不好？不会，哦，只要人家有那个程度出书的教授，应该是程度都很好啦，哦，不会不好，哦，所以我觉得啦，就是说，哦，教材只是一种辅助，其实我们的考试都是靠你自己个人，哦，我想应该不会有特别烂的书啦，哦，顶多只是说适不适合你的问题，哦，那在这边的话，只是说很遗憾的行书法在这边的话，可能在补习班的教材是比较薄弱的，不论是本班还是他班，我发现到有这个问题。好，然后呢，那你可能会说，哦，那有没有其他应注意的东西？在这边的话，哈，其实说法你可能要了解，就是期刊论文也很重要。所以在我们的课堂里面呢，我们会帮你补充一些不错老师的期刊论文的文献。那在这边的话，期刊论文文献你可能说，可是你不晓得要怎么样去整理，说这个期刊论文到底重要还不重要？因为有些期刊论文只是老师的一个理论见解，一个他的阅读《刑事说法条文》的一个心情抒发，或是他看到哪个实务见解，他的一个不悦的一个抨击跟批评。那这边的话，那你可能没有办法筛选，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会帮你去做补习班的课程整理。那这个的话，倒是可能各位同学你可以比较省比较多时间的。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跟各位提醒强调一下，就是哈，我们在《刑事说法》实务见解很重要。或许你在别的实体法课程，老师不会特别跟你这么说，甚至老师只会跟你讲说你做大法官解释很重要。但是在我们刑事说法，我必须要很坦白的告诉你一个可能你觉得没有很好的消息，就是在我们的实务的考试里面呢，就是你要考律师、法官、检察官的这种考试里面呢，实务见解有可能四题会出一题到两题，如果运气不好出两题。你念了很多学历，然后有实务没念到，其实你的基础成绩只有50分，只有一半。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哈，就实务见解来讲话，哦，其实就我们的国家考试来说，啊，老板说，可是现在不是3:1吗？也不是4:0问题，哈，就是因为我不晓得在座同学你们要考类科是什么，因为有些同学可能是要考检事官，哦，那考检事官的话还是维持4:1，好，哦，然后那如果你考律师法官的话，因为我们跟刑法合出，但是刑法合出的话呢，它当然有一些题型的一些灵活运用，说真的，题型灵活运用比较容易看到的也是实务见解的一个争议问题。其实我随便打个比方，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哈，你们随便翻开一个刑事说法条文。随便翻一下刑法条文，你来翻370条。你说哦，第一条还没念什么370条，是简单的打个比方嘛。因为我跟你讲过说，如果没举例给你，你会没有 feel 哦，没有感觉。所以我们上课我会举比较多的例子给你，来让你比较好去做学习。因为你翻到刑法跟刑法最大的差别，我现在在讲的时候，你赶快翻370哦。你翻到刑法跟刑法最大的差别，就是说，你会觉得你在学习过程中，你要接触民法、刑法会比较好入门，一定是因为比较好想象。然后老师的例子你又觉得很好玩，然后你会觉得说法很无聊，民诉、刑诉、强制执行法好讨厌，又不晓得在干嘛。所以在这边的话就变成说，因为我们在这堂课的学校如果很少给你例子的话，是没有办法引起你的注意，跟没有办法建立你的学习的信心。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一定要用例子来做说明。我们来看370条，370条应该有学过刑事说法同学应该都知道，这个条文叫做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什么叫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基本概念嘛。今天我如果是被告。我被第一审的法官判有期徒刑10个月，我说很不服啊，10个月不能一个法金要坐牢啊，因为一个法金要6个月下有期徒刑嘛。我很生气啊，可是我不要坐牢，我就上诉。然后啊，我就去问律师说，我要上诉，机会高不高？就是要变无罪，或是要能够减到6个月，能够一颗罚金，机会高不高？然后呢，今天如果律师跟你讲说，可是哦，在这边的话，你可能要考虑啊，上诉有可能低于10个月，有可能高于10个月，你是不是要自己想想看？对啊，所以这时候被告他就紧张，对啊，我如果上诉还有可能会更重，我怎么敢上诉？我不敢啊。哎，那你有没有发现到说，我们宪法第16条是保障人民诉讼权吗？这宪法规定的，宪法保障人民诉讼权包含什么？你勇于提起诉讼的权利啊，你透过司法救济来维护你的正义跟你的权益啊。好，那今天你如果你发现到你上诉2审有可能会更重，你是不是你会怯于上诉？对啊，你会不敢啊？你不敢上诉的话，那这样的话，那我这个上诉的利益何在？人家不敢发动的话，你这样不是跟宪法抵触吗？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哈，如果检察官没上诉，只有你一个上诉，你上诉只会更轻，量刑维持原判，不会更重。我让你勇于行使你的上诉权，我让你勇敢的发动你的上诉权行使，这个叫做370条的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就是如果你上诉会更不利，叫做不利益变更，这个我们是禁止的嘛，对不对？ 这个我不是禁止的。好，那但是呢，我们以前国家考试就考过一个问题，这在司法官考试里哦，他问你说，今天有个甲，他可能犯了那个窃盗罪，就是那个详细的个案我忘记，反正就题目短短，就类似我这样举例，甲犯窃盗罪，然后就是被法院判，有期徒刑，七个月，好，然后呢，后来检察官未上诉，检察官叫 prosecutor， 我就写个 P 哦，好，检察官未上诉，然后呢，甲上诉，好，然后二审，不好意思，这个我再给各位一个讯息，甲犯窃盗罪，法院窃盗罪七个月哦，有点轻了，不好意思，我再改一下吧，要给他什么？他抢夺好了。差不多，七个月就很轻了，对不对？好，法院因中心加一句，因甲犯后态度良好，以刑法五十九条减轻判甲有期徒刑七个月，甲没有上诉，甲方没上诉，甲上诉，二审改判有期徒刑。好，一年两个月。好，就是你来看我们刑法325条，你可能说我为什么要犯刑法，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现象，我们最近很流行考就是刑法跟刑诉的结合题，那这个也是我们三合一考试，其实你会发现到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了。你看我们的抢夺罪在325条，抢夺罪在325条，你们应该都知道吧，大家应该都是学过刑法才上刑诉吧，因为我们有很多基础概念要建立在刑法上面，所以你刑法基本的概念你要先把它复习完哦。好，你看他在处6个月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原本判七个月，然后后来甲他上诉，然后二审改判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请问二审判决 O 不 OK， 合不合法？现在问你二审判决合不合法，就是司法乱考题哦。如果是这样，对啊，其实那年题目就这么短，很罕见到题目那么短，然后答案是什么？说太简单了，我知道，就370条不立辩证原则。你看，人家原本是七个月，然后后来你怎么改判一年两个月？我们讲说不立辩证原则，讲说只有我上诉，对方没上诉，我应该上诉只会判跟轻啊，了不起就维持原判，不应该给我判跟重才对啊。可是为什么你会给我判跟重？所以你会觉得二审上诉违法？其实这个答案是错的，这个答案其实不在370条，你会发现你370条你没念完呢。我们刑诉法370条，你会发现我们刚只念前半段呢。好，念条文要把整句念完呐。你还看刑诉法370条不是个代书吗？他说代你原审诉法当中，正当者不在此限。所以这个原则是在370的本文。370有个但书叫例外，它有个但书叫例外。原则是不立一辩跟禁止，例外就跟它答案要相反，叫做什么？可以不立一辩跟，就是不立一辩跟不禁止嘞，就是不立一辩跟是 OK 的耶。这个题目是在但书，不是在本文，所以二审判决是合法的。你一定要问我 why 为什么？那个 why 是 W H Y 那个字，你一定要问我说为什么会？我说奇怪，这不是本文的原则吗？你怎么跟我讲但书？这个题目的 key word 在这里，讲但书态度良好，刑法59要减轻其刑。你说啊，这句话我还觉得超不重要的嘞。你在看题目这句话，你还把它 delete 掉，就想说不重要，不要看，不要想，不要理它。其实重点在这句。你会发现到我们刑法第57条，减轻其刑，不是有些同学会被口诀，都不是走生理之外，我会看。你就说啊，念什么？念什么？念慢一点啊。好，你们第一堂课我就不苛责你们了。动物赤手，身体至关为碳。你来看刑法57条。动机目的刺激手段生活状况品性自私程度关系程度危险损害态度，就挑一个字嘛，动物赤手身品至关为态，就是这有十款的可以量刑的减轻其刑的事由在57条。然后呢，刑法59条是什么？嫌可敏恕啦。今天他是犯后态度良好，是57还是59？是57耶，对不对？他犯后态度良好是那个第十款刑法57条，应该没有人在犯刑事诉讼法吧？刑法57哦，现在是刑法57，因为我们现在未来是结合刑法刑诉的考试，你本来就要这样学习，所以你的条文不可以只有刑诉，你的条文要刑法刑诉啊，什么还有一些相关法规，像是什么速审法这些你都要有。好，你看刑法57条第十款，是个犯后态度， 现在这个里面就跟你讲说被告方非常漂亮，第一审法院以159减轻刑，好，第一审法院以159减轻刑是错的，因为他应该用57怎么可以用59，这叫什么？原审适用法条不当，就跑到弹书了。你再翻回来370条弹书，他说如果是原审适用法条不当的话，不在此限，不在什么限制内，不在不利变更禁止的范围内，就代表可以不利益变更，所以这个题目七个月变成1年2个月 ,OK,OK、OK, OK、的就答合吧。你说这怎么聊题目啊，啊真的好聊哦。你会觉得说可是我在念书，学校老师不会教这个，对啊，学校老师要教的是什么，你会发现我们其实说法我们在学校上课4/3都要上证据跟想要主分，而且超好玩的超有趣的，我们几乎都不太上这个程序的问题，可是很遗憾的这个就是司法官考试的考题。然后当初出这一题呢是一个高院的庭长，是法官，然后他出出来以后呢，然后他那一年他有在司法官训练所上课，然后他在边上课，他就是因为他刚好出完题目以后，然后是1-2个月他不是要改考卷吗，然后他改考卷的时候他就在司法官训练所说，我真的觉得很奇怪耶，我做题目好简单，为什么几乎大家都写错，然后后来说大家说好像这题你出的，他说对呀、啊、我还想说要送分，就一点都没送到分，大家都错了，因为我们在念书没有这样的训练。那为什么没这样训练，就是因为你们在念书你们太忽略了实务见解，这个问题在实务很常出现啊。对实务的法官来讲，他觉得是送分题，谁知道他害了你，因为你自己跟他学的那个经验不一样，他就是觉得说实务要一直 run 一直 run 一直 run， 你要一直去 run 他实务，你要把你实务 run 得很熟。那当然也不是只有这样的考题，你刚刚说像去年的律师司法官也都有这种题目，前年都有，每年都有，所以我只举个例给你，所以我只是要在第一堂课跟你讲实务见解真的很重要，在你诉讼法成那个的诉讼法的考试里面，所以你自己念书呢，你遇到一个很棒的实务见解，你要花时间念，那你会说那天哪完蛋了，实务见解多如牛毛，我怎么办法掌握，而且我们这个课程其实在10月就结束了，你说距离10月到明年的10月你的第二试还热热的了一年，中间跑出一些实务见解怎么办。好，再跟各位报告一下实务见解哈，你要着重的有几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大法官解释，你一定会说废话，好，大法官解释有的当然我们要念啊，对不对，大法官解释多数是宪法跟行政法，如果有跟我们刑事诉讼有关的你一定要念，已经很少跟我们有关的，很少了你知道吗，很少你还不念，那你是想要送分吗，哦，不想考上的人才不念。好，所以大法官解释第一志愿一定要念，然后第二志愿你要念那种台上的实务见解，你说什么叫台上，就是我们的实务见解，然后跟你讲说100年台上是打比方齁，自立好几号这样子齁。好，那为什么要念台上，你有看到有些字号其实他会告诉你说他的程序的轨迹，如果他跟你讲说100年真字第几号，100年数字第几号，100年上字第几号，它的意义是什么，侦者是侦查，所以这个案子在哪里，在检察署在检察官那边还没起诉到法院，数字的话呢指的是第一审，通常来讲第一审就是地方法院，上字的话呢就是已经上诉上去了，所以这个上字是高院，所以原上来讲是第二审，台上的字号是最高法院。那你终于知道为什么我要叫你念台上，尤其是台上的判例，判例跟判决不一样哦，判决就是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个前提哦，就是我接下来我绝对不会再说第二遍，因为这个浪费你的时间，就是一模一样东西你会了，这个东西你不会忘，可是你必须你要在还有1年的准备的时间，因为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你如果是目标是今年10月要考上，我真的很对不起你，因为我接到这个班，他告诉我说这个班是2010年的，好，原则上来讲啦，好，那当然我们会在时间内把课程上完，只是说你可能会来不及复习，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要跟各位同学讲说，因为我们这个班的重点是目标是2011年考试，你会有1年的时间，你必须要有办法自己去找资料。好，那当然我们总复习我们会协助你，但是你在念的专业过程中，你不可能一直祈求有人来教你啊，你自己要有这个基本的 sense 啊。判决跟判例不一样，判决是法官对于个案的认定，判例只有最高法院才会选编，只有最高法院才会做出判例，因为判例它只是说一些很不错的判决，它把它集结起来变成一个可以拘束各级法官的一个先例，就一个共同的效果，所以其实判例在各级法官里面新政程度上类似法律了耶，它不是法律，它不是立法院三个中国总公布，但是它在法官心目中的重要程度类似法律，以后你当法官就知道。我相信各位同学，你们一出来应该是地方法院的法官，应该没有人 设定目标说我从司法所一出来以后我要当高院法官，笑死哦，不然一出来已经是地院嘛，对不对？你地院法官你会发现到说你除了要去找法条怎么说，你要去找最高法院的判例怎么说，这个就是你的习惯。所以你现在念书你看到判例哦，你会发现到说这个考出来机会会比较高。然后还有什么台非，就是什么几年度台非自闭什么号的案件，为什么要叫非？这个非者是非常上诉。如果各位同学你们之前哈、有上过刑事专法课程，虽然说可能老师不会教非常上诉，因为几乎学校老师都教不到非常上诉，你可能没办法学到非常上诉，但是你要知道非常上诉是什么。非常上诉是一个我们一个三审立案的案子还可以让他起死回生翻案的一个机会。我们说三审立案不是就问戏了吗？哪有什么起死回生？可以起死回生，因为我们说三审立案的判决有可能是错的耶。那这个错的是原来的确定判决适用法律有错，我让一个确定判决去翻案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去纠正那个适用法律的错误，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上诉的一个程序。这非常上诉呢，任何人都不能提，全部只有一个人能够提，叫做检察总长。所以我们现在台湾谁能够提非常上诉，就只有一个人叫黄世宁。除非未来的目标说不对，我立志要从事检察职务工作，而且我的目标当检察总长，不是检察长哦，是总长哦，全国最高检察官的那一个。好，那你目标这么远大化，好，那我就跟你讲，可能在未来十年后，十年后你要这样讲什么？应该不太可能啊，原上要做个二十年左右，15到20年以上要了。好，就假设说来哈，你从事检察职务工作，你做了20年，你有那个机会当检察总长的话，你就有机会帮忙提非常上诉。所以你说这非常上诉做出来重不重要？超重要的吧。对不对？而且你看到他有个台词，检察总长他会跑去地方法院纡争降贵去提那个案子吗？不会啊，能够跟检察总长对口的一定是最高法院，所以这个也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好，那我们在很多年的律师法官考试也翻到说，有很多题目的答案会在台非的字号的实务见解里，我们后续会跟你交代。好，那只是说先让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好，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呢，可能只是简单跟各位同学讲到说，你现在在念诉讼法，你必须要有一个备战状态。那个备战状态呢，你可能这些基本的知识你要了解以后呢，我在这边我跟同学分享一下说我自己学习法科的一个简单的心得。其实我自己学习法科哦，因为在准备国家考试实习是一条漫漫长路，你会觉得考试很痛苦，一定很痛苦，尤其是你本身又有一点爱玩那种个性的人，要叫你忍耐的性子，然后不要出去玩，然后整天在考官考试，那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那我跟各位报告说哈，因为你们有一整年的时间，你必须要整天备战状态，你必须要去牺牲一些课后的娱乐哈，就是适度的牺牲啊哈。就当然没有跟你讲说你要履行所就一整年你都要足不出户哦，就是你可能哈还是要以念书为主。那你必须要知道说哈，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很多人程度很好，但是常常考不上？我们台湾的国家考试在世界各地来讲，应该算是一个蛮难的国家考试，不是很好考的国家考试。就是就整个全球的，就是法律人的资格通过来讲，我们的门槛是非常高的。你在世界各地，你看到比我们严的国家没几个，我们真的是门槛很高。那我们是一个那么难考的国家考试呢，有很多人会念到后来有点迷失方向，就觉得说，我很看到他在看什么书，我就很紧张。我看他念那本书，我没有赶快再去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准备方法，因为书不是比多的哈，是要比谁念进脑子里的。所以哈，我自己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我发现到说，其实你也要心无旁骛，你一定要建立研读体系。其实为什么要建立研读体系的原因，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啊，反正我们考律师司法官，不就是把条文背一背就好？现在都发条文是叫你背条文，都发了条文，铁定不是要你背条文。你现在就是要遇到问题，你要知道如何解决，所以你一定要体系去学。你不要想说你要用死背条文方法。可能在10年前的学长姐会跟你讲说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发法条，所以我们都要用背条文。10年后，今天大家都发法条了，背条文绝对不是王道。可是条文一定要熟记，要熟记。我绝对不可以跟你讲说条文不重要，条文好重要，可是要熟记，而不是去死背它。你要能够灵活运用才重要。那你说怎么灵活运用？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哈，常常会有一种现象，我打比方给你们听。有些人很会念书，就譬如这样子，就是有一些研究学者你这个书目给他，他会讲说这个书目它的学名是什么，别称是什么，然后它功用效能是什么啊，然后它在哪个就是哪个环境上成长，然后呢，你再带他做直升机，你带他到整片森林上面去看，然后他会跟你讲说哦，你刚指的那个树在哪里，我找不到了。哎，你刚不是背很熟，怎么找到？你会发现到说，你念书要有个体系架构。你会发现到说，就有些树它会长在热带，有些树会长在亚热带，有些树会长在寒带。你本来就是要用宏观的角度去学， 因为现在国家考试考题绝对不是很死板板的考题，说一个答案套进去，答案是 yes or no， 它一定是一个灵活、是开放式的一个问题。所以你一定要用体系去回答，你不能够见树不见林。我刚刚要举的例子就跟你讲，很多人念法律会沦于见树不见林，那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而且这样的话会让你程度很好，可是就是常会考试会失常。有些人考试失常哦，他不是程度不好呢。很多人落榜是程度超好的，我们先生对你好说，哦靠腰，他程啊有录音吗？没有，蛮好，好、哦、就是怎么角度来？就是有些人会说，天哪，他程度那么好，怎么会考不上？哎，他考不上不是程度不好，他考不上顶多只是没有准备好考试的方向，我只能这么说。以前我们很多博士班的学长姐，就是我以前我国家考试有一个博士班，就那时候我是硕士班，然后我们考完以后大家不是会一起讨论，然后那博士班学长就说，啊、哦，那种哦，我敢保证。我刑法第一题，你们一定没有人赢过我。我说，哦，好啊，你是国师班，我不会赢过你啊。但是放榜了以后，我们成绩拿来比一比嘛。然后像我是念刑事法组啊，那我们刑法刑诉基本上我们考的就是考五六十分以上一定是没问题嘛。那程度好点还可以再考个六七十分这样。然后就是我们就差不多考六十分左右嘛，就六一级这样子哈。然后呢，然后那学长就考二十分。学长，那真是拍谁呢？你真的差我们还蛮多的，好，而且不是搞我们，是盯我们。学长就说，我去复查你们就知道了。我说你还复查？我当时上复查我罗言呢。结果你知道吗？他复查怎么样？就我们不是一二三四题，就假设我们搞六十五分哈，一二三四题，然后可能是八分、十九分哈，然后几分这样，这样加很难加，很麻烦。然后呢，他复查出来以后就0020。我说学长，你先，然后就很高兴，就拿复杂成绩跟我们献哦。他就说，学长早就告诉你啦，我第一题没有人赢过我啊，我就不相信有人可以考出满分的。我24，我这题应该是全国第一名。我说哦，好棒哦，对，复杂吗？那又如何？说话对不对？那如何？你要真的就没上啊？这就是七面，就是我们那年代国家考试还是七面，你们现在好像也是，就国家考试就是发七面的答案卷给你，然后他就是一题写七面。我不知道他干嘛。我说国家考试不是在考你念博士班，你已经念博士班，我们知道你程度很好，你不要再这样子了。然后就发现到说就不适合搞国家考试，就是有人这样子。所以我最怕的就是你程度好好，可是你都不用考试方法准备。那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在课程后续，我会跟你讲说考试后有哪些解题，这个一定要用题目来解给你看，然后跟你讲说像这个题目老师会怎么配分，你就知道说你自在解题，你是不是有些配分没有拿到的盲点，你自己要去注意。好，所以你要建立研读体系，你不是说一个东西念得很熟、念得很精、念得很好，你就一定要考上。你是要宏观的。我跟你讲，我们国家考试哦，不是念谁，就是我们国家考试不是在考说谁背得多，我们是在考谁忘得少。因为你们考试又不是我一天行诉讼法，我甚至我可以很大方跟你讲说，你们回去有行诉讼法，你早掌握好上课，然后接下来再复习。你回去你可以很轻松的念它，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在我身上，因为事实上我们行诉讼法只是你芸芸众科中的其中一科。你如果要考上，绝对不是这一科特别强，那其他科很弱。因为我一直跟各位同学强调说哈，你在考国家考试，你要有个心态，就是你要把弱科补起来，你不可以有弱科。我们看过太多经验了，有很多同学就说，老师我跟你一样啊，我就是刑事法、啊、就很有兴趣啊，然后我刑法刑诉超好的，我打算我要认真的去念我的刑法刑诉，然后要来补我的什么民商法之类的。我说Oh my，你千万不要这样，你既然刑法刑诉很好，你就先放下它。那你就赶快去把你的民法、商事法赶快去把它补起来。为什么这样子的原因就是哦，我们常常会发现到国家考试有个现象，因为你们现在还有一年，你现在一定要在这一年要准备之前，把整个心态调整好，你不要等到就是明年的这时候才说啊，我要念书方向不对，那就毁了。因为你如果现在的念书方向不对，你可能要再来一年，很可怕。那这准备一年是件很辛苦的事情，你知道？你今天你如果有一个科目，你有五十分的程度。你要进步到六十分，简不简单？很难。你说我很认真，进步十分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错，我们国家考试常会这样子。你今年考五十分，你明年念得很好，有可能考49分，还倒退嘞，有可能呢。因为国家考试只要有一个题目是不如你掌握的那种程度，你那一个题目就会变很低。你只要有一题变很低，你不能要就说你不能期待你一定要比明年好，就是说你今年跟明年来讲话，明年会比今年好，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你如果要从50分进步到60分，这很难。 而且你不能够去掌握，你不能够预期。国家考试最麻烦就是说这个成绩不是你自己打的，所以你不能预期。然后呢，你如果是20分要进步到40分，简不简单？你说40分也很烂，对，可是20分更烂。你这个要进步20分，简单，它相对简单。我跟你讲，国家考试是一个整体的总计分，你这个10分是好辛苦才能够进步，而且还不见得有。你这20分是好简单就可以进步。而且一定会有，说真的啦，你如果什么程度都没有，考个10分、20分，然后你好好念一下，要来个40几分没问题。这很简单哎，啊，这个20分在你的总分里面去加权，你是赢过多少人，你自己应该知道。所以你一定要把弱科救起来，因为你会发现到说，有一种我们光老师会很现实，就是有些人考出来啊，我不晓得在座的同学有没有这种经验，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这种经验，就从考场出来就想说啊，怎么办？我这次我好害怕，我是榜首。我说你想很多，然后他说我好像我是榜首，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怎么办？我总觉得我好像咸素会考80几分。他说哦是哦，然后考出来就是说他怀疑他咸素会考。80、90分嘛，结果报考出来是39分。我说怎么差那么多？他就说，对呀，都是老师脑残还是什么的，就是怪别人，复查没有用啦，复查完还是39。就是你知道国家考试，尤其是我们这种申论题考试，你常常会误会自己写得很好，可是其实真的没那么好，你知道吗？会有这种情形，所以你不能够期待说，你觉得你自己念得很好，这个10分一定要有，可是你如果要从没有程度到有一点点的程度，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你不能够期待你的强科很久远的强，可是弱科你一定要把它补上来。好，你补弱科的投资报酬率会比强科在网上接近个5分10分，投资报酬率高太多了。而且你会看到说，你去问那些考上的学长姐，他们其实考上都是怎么考上？每一科都5级6级5级6级5级6级5级6级，然后平均差不多是56、57分、58、59分，很多人这样哎。为什么？哎，说真的啊，现在律师考试不是40、50分考上，法官不是也是50多就考上？你如果能够平均59分的话，你有可能是榜那个前十名嘞，司法官特考前十名嘞。所以你会问他说，平均50几分都是全国前十名了，50、60分都是全国前十名了，你不用期待说你会有什么70、80分的那个程度啦。那如果真的有的话，那是你的运气好，也是你程度好，程度好加运气好，这一定是这样子。可是你不能够去期待。那个运气一定要有，你能够把你的程度掌握好，不要10分，然后弱科你要补上来。所以第一个你要建立研读体系，弱科你要赶快把它补上来。所以你现在考你的心智慧，你有哪些科目很弱的，你趁现在有的是时间赶快先补。然后第二个呢，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你一定要一本书主义。有很多人都会误会我说，那你的意思说我只能买一本书，不能买第二本啊？然后我想请问一下林玉雄老师，我是买上还买下？我说这不是这个意思，完全误会，我真的是太可爱了哈。我想一本书主义是说，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一套的系统，你不要去期待说你每一套都很强。有些人可能习惯念英美法的系统，有些人习惯念大陆法的系统。你就是一套系统好好操作它，你不要期待你每套系统都能够很好操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你一本书主义，然后你只要有一套你习惯用的教材，然后像我自己本身的习惯，我会喜欢买那种Post-it， 就是那种便利贴。你知道有一种便利贴不是那么小张的，它是有一点那是像 B5 的大小，就是比我们的课本讲义又缩水了差不多1/2到2/3的那样子，就是小小的一张，可是是比你一般贴那个 post-it 还大吧。然后它会打那个阴影的横线的那一种，我好喜欢用这一种，因为像我用这种来那个来做笔记，我觉得超好用的。就是我自己本身呢，就假设说我今天念到一个单元，因为你知道证据法会有所谓大陆法系跟英美法系，它审查流程不同。假设说你真的想去理性的话，你可能书本是大陆法系，然后你想大概知道说英美法系在某个理论它怎么处理，你就把英美法系的那个某个理论就简单的整理一下，然后贴在你的课本旁边，你就简单贴上课本，或者说你觉得课本这个单元有很多概念很凌乱，然后你就自己整理一个表格，好，然后或者说可能是我们补习班讲义，你觉得这个讲义还不错，你就把这讲义抄起来，好，然后那就贴在你习惯的那本课本上面，这个反正就是随你用。然后呢，像我自己，我在国家考试的当天，你知道有些人拿国考试当天会背得好辛苦， 就假设说你今年八月十月要考试，我很真诚的建议，因为以前我在考律师的时候，我真的有看到有一个学生类似像空姐的进场，他就是一箱卡棒这样子来，我想说哦，这是什么？然后我就赫然的发现到，就是因为我那天考试是第一天是民法、民诉、国文。然后所以就是民法民诉中间不是有一个午餐休息时间，然后因为我们国考试中午休息时间很长，就是好像一半小时两个小时忘记，反正好久好久，然后我就发现到说他就是很利落的把那个整卡房打开来，然后邱仁公老师的、任武佳老师的那个民诉法全部都搬在桌上，然后这样一本一本一直翻一直翻，看起来很厉害，买很多书这样子。可是我想说啊，两个小时你要念那么多也真的很辛苦啊，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前一天两个小时念完再睡觉嘞？好，硬要搬来考场。所以就是你在考试前哦，你会有很多资料，你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带，不知道该怎么消化它。那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可以搬着跑的，就是我会把我自己后来复习到后来我会觉得很容易忘的那几张便利贴，我就直接把它撕下来，然后粘在我习惯的一本册子上。然后其实你在考试的时候就是习惯带法典跟带你最后要念的那一份笔记，你不可能带太多东西啊，因为带那么多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考试的一个方法，因为你考试是很热你知道吗，你还要去拎那个东西，你用那个闲工夫拎那个东西，那你最好保证你考试不要睡着，练到后来那个肩颈酸痛。所以我是建议你哦，你用一本书主义，你也好复习，一定要复习。我们国家考试你不可能念完一遍就去考试，你一定要复习，因为没有复习人的记忆是会忘记的，你不要期待你是一目十行过目光，或许你是这样的人，那我很恭喜你，可是多数人都不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啊，我很清楚念书会忘的那种痛苦，所以我必须要再三的复习。那再三复习我不可能每次我都搬一大东西来复习，而且我不可能所有东西都从第一页开始复习，你知道从第一页开始复习是一个很可怕的心态。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以前念书的这种经验，你可能复习哈，假设说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像我都一直跟各位同学讲，你现在上课哦，你上完课后一定要复习，而且你上完课马上要复习。然后你的复习，我建议你哦，就是你用循环式的复习，因为有些科目你可能还没有上啊，你要自己先念。像我是我习惯，我今天念第一章，然后啊我明天就念第二章。你说可是不是昨天念我忘记，我要再往前念，所以好啊我就往前念一点点，就只要能够接上来就好了。然后后天呢我就到第三章。然后第二章可能又有点忘记，好，我就往前接上来一点点念章就好了。你这样才有办法往后接下去。你知道有些人念书会怎么样？他今天念第一章，明天说啊，昨天念了忘记，再从第一页开始念，然后又多这一点点，然后后天啊，第一页忘记，再从第一页开始念。所以我不晓得在座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发现到你的民法总论都是前面最强。民法第一条，民事法律所无规则的习惯、无习惯的法律，然后后来法律行为，哦，下面时间哦都没念了。很可怕啊！人家都是考法律时候跟消灭行为，没有人在考第一条，所以你会发现说，你何必每次都要从第一页开始念？你一定要改掉这坏习惯啊！你要改掉这坏习惯，所以你要循环式复习。然后啊，你光整个念过一遍也会忘，所以你一定要循环式复习。所以你要循环式复习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你现在就要有一套一本书主义的架构，所以你每个科目都要这样。不见得你一定要用补习班的书当一本书主义，我知道很多同学是用补习班的书当一本书主义，那也很好，可是你如果习惯用教科书的话，那也 OK， 你方便就好。然后第三个呢，我一直要跟各位同学强调说，我们现在的考试绝对不是一个苦读之争，一定是理解重于记忆。我不晓得你们在座有没有同学是可能法律的世家哈，我想应该有哈，因为我们之前以前学校好多同学都法律世家，哦，爸爸妈妈是什么检察官、法官，是律师，然后下面事务所就开给他，然后等着他考上了一天，然后让他来复成子业，那个子承父业。好，那你可能会觉得说，你能复成子业哈，就爸爸要听你的哈，哎，对啊，你如果律师做得比较好，爸爸要听你的，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看你爸爸妈妈在念书那个年代，他们怎么样？他们的那年代真的是只要苦读就有收获哎、欸，他们那个年代真的是这样哦、喔，就是你如果现在看那种六七十岁的那一年代的法律人，他们那个年代只要是有苦读一定有收获。你们这年代是太辛苦了，你们这年代一定是你苦读不见得有收获。那你说那苦读不见得有收获，那我干嘛苦读？我就赶快跑去办退费。如果你现在还来得及的话，还可以退3%，是不是？哦不，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你要知道一个重点，你现在你说要苦读，你要用理解的方法再去苦读。你知道以前呢、啊，我们真的有学长姐会在宿舍里面好无聊做一件事情，今天民法第一条到50条，明天民法51条到100条， 然后就，然后后天就什么行数第一条到五十条，然后大后天就行数五十一条到一百条，用十倍的。可是以前是因为没办法调，它会有那种十倍的题目出来。现在不是这样的时代了，所以你要记忆，可是一定是要先理解再记忆。所以有很多人都会误会说，就是我相信各位同学，因为你们很多人应该都是法律系的嘛，然后那你们一定在路上哈，很多朋友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一定都问，就假设说你国中同学、高中同学，他们不是念法律系，他们一定问你说，好是哦，啊那你念法律，你是不是很会背书？他们都会问你这一句，你是不是很会背书？然后啊，你心里面想，不啦。都会忘，好、哦，那、啊、可是怎么回答他呢？哦，就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都会觉得我们都是用背的？那这个年代真的不一样，这年代我们的法律绝对不是用死背的，你一定要熟记，可是绝对不是说莫名其妙去三七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背起来，因为这绝对不是一个准备考试很好的方法，尤其现在又是三合一的考试，考试会比较灵活的运用点，所以你要先理解再记忆，然、哦、后一定要先理解再记忆，你不要想说不懂就要懂再背下来，你不懂背下来你还是不懂，考出来你还是不懂。考算你连要抄这个条例你都不晓得怎么抄哎、欸，坦白说，我跟你讲，像我们刚刚讲这个题目370条，那一年司法官是8法条的、哦，8法条还是很多人没写到弹书啊？为什么？哎、欸，你说因为关键在刑法57跟59，对，那谁知道？那就是因为你念书没有很灵活，你才不知道。你如果念得很灵活，你就应该知道才对啊。好，所以这边的话，好，这个是我们在课程的一开始要跟各位同学提点的。好，所以那你会说，啊，那什么时候可以翻开第一页？好，我们要翻开第一页了，苦苦等待第一页终于要翻开。好，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先跟各位和先续名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来补习就想说啊，赶快来把重点回去背一背。你这样子三番两次在背重点也不是办法，你要知道一个正确的学习方式才是。那个才是一劳永逸的。好，我们来看这本第一页。我们的第一页呢，先跟各位同学交代一下刑诉讼的基本概念跟法律。我们来看刑诉讼的范围。我们刑诉讼范围有分广义的刑诉讼跟狭义的刑诉讼。因为我习惯在上课讲概念，所以我绝对不会一行一行跟你讲说啊，那一行划线哈，什么重点，然后圈起来。我很少做这种事情哈，所以你自己要接着看哈。你有空就我在讲的时候啊，你就。里面看到文字内容。好，那我们的刑诉有分广义的跟狭义的。你看哦，我们的刑诉有包含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哎、欸，隔壁还在跑来骂，这是隔壁的。比较温和一点，这样子隔壁的班长就冲进来，把我麦克风关掉。然后说隔壁说太大声了，因为隔壁是会计的，他们说不想念法律，不想听。好，我来看哦，我们刑诉讼法有分狭义的刑诉讼跟广义的刑诉讼，我们是狭义还是广义？我们是广义，就简单直接跟你讲是广义。瞬间我觉得我在广义的地方，我还变没用处理字。我们从侦查、起诉，一直到审判。一直到执行，刑诉讼法有没有教？有。哎、欸，我们所谓的刑诉讼，有些人会以为说刑诉讼不就开庭就叫刑诉讼吗？你如果认为刑诉讼就只有开庭才叫刑诉讼，那你指的是这个狭义的刑诉讼。可是我们的刑诉讼是包含你开庭前要查案子的阶段，还有判完以后要把人抓去关的阶段，所以我们采的是广义的刑诉讼。所以在我们的刑诉讼法里面有没有侦查的条文？有啊，有侦查条文啊。你一定有看到侦查条文吗？难道你刑诉法没有侦查吗？哦，那你的刑诉法是哪一个国家的？你看228到263就侦查，就我把中间讲228到263，然后263到270是起诉啊，对不对？就你看到我们条文有侦查条文啊，那有没有审判？有啊，271条加审判啊。然后这个是执行也有啊。我们从450条一下就有执行啊，所以你刚刚说我们是侦查、起诉、审判、执行都有，所以我们绝对不是狭义的刑诉讼，我们一定是广义的刑诉讼，我们什么都讲。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呢，刑诉法跟其他法律的关系。第一个，刑诉法跟实体法的关系。我们的刑事法分为哈，刑事实体法跟刑事程序法。刑事实体法讲的就是刑法啊、刑诉啊这种的，然后刑事程序法呢，哈，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像是刑事诉讼法，还有像是军事审判法，这个叫刑事程序法。那为什么我们要程序法？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做土法不足以自刑。我们一部法律，人民没在怕的。假设说我们今天就跟你讲说，哦，你今天杀人罪，刑法270要杀人哦。然后他说那如何？你说刑法271条说杀人哦， 他说那又如何，你要跟他讲刑法271条是杀人，你如果杀了人会依照刑事诉讼法会被判刑，会被抓去坐牢，你怕不怕？怕啊，杀人有可能是死刑啊，好怕。所以土法不足以自省，实力法它必须要透过程序法才能够让人民有那种威吓的作用。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所以我们跟实力法当然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就是要确定实力法的那个处罚的那个刑罚权的范围。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刑事说法的第二页是刑法实践。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一个案件的一个被告加一个犯罪事实。不好意思，那267跳掉，那267应该在266后面，267应该是在犯罪事实下面的刮胡。我们讲一个案件指的是一个被告，因为被告分了几分的，我就写个 D 还有一个犯罪事实。好，然后被告怎么特定用266特性，犯罪事实怎么特定用267特性，这个还会涉及到我们在第二回的案件单一性同一性，就是我们刑事说法最无聊的一回讲义。好，就第二回就案件单一性同一性，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然后在这边的话，我们被告跟犯罪事实怎么看待，怎么数啊，怎么数案件？我说这很简单，刚一个案件就一个案件，没有，我们法律上有自己的数法。好，这个话我们在第二回还会再跟各位做说明。好，那这个是它跟实力法的关系，然后第二个它跟宪法的关系。我们刑法是一部应用的宪法，那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刑事做法当然不可以抵触宪法的嘛，这是一定的。好，那我们来看，那我们的宪法呢，有分宪法优越性原则，就是大家不能够跟宪法抵触。好，然后第二个，那个我们在这边的话，刑事说法是一部应用的宪法。为什么？你说啊，因为一个国家到底是不是法治化国家，有没有重视保障人权，你要看他刑事说法。所以我们透过刑事说法来落实宪法要的目的，所以才会有老师说刑事说法是。它是宪法的摄政，就是今天刑事法就等于是侦测体，那个侦测地震的一种仪器。如果今天刑事法不好的话，那你知道这个国家宪法不保障人权。好，在这边我们其实跟宪法息息相关。那你说，好，那这样讲真好。可是宪法不是跟我们讲说，我们要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吗？可是我们刑事法再都在侵害人民基本权呢、啊，比如上机呀、啊。我说啊，这不是侵害。就像是前两天那个日本女留学生，她被性侵，居然没被羁押。好、哦，就是那个犯罪人居然没被羁押。好啦，那我们现在来讲，羁押是不是一个基本权侵害？是啊。什么叫羁押？你应该知道吧？他被怀疑是犯罪人，还没有受审判之前，你怀疑他要逃亡，怀疑他要湮灭证据，你先把他抓起来，把他抓到看守所，类似坐牢。羁押就等于坐牢的一种啊，所以在刑法46条不是说羁押可以折抵刑期吗？因为羁押本身是坐牢嘛。好，那请问他还没有被判有罪定谳，为什么可以羁押他？为什么可以？你说对呀、啊，一个人好端端的，他不是应该在家里面睡觉吗？他凭什么一定要住在看守所，住了那么的幽暗的一个小房间？他不是要回家好好的享受生活？他为什么一定要被看守所里面要被人家看管？我们说没办法啊，因为他就是一个行为有点瑕疵被我们怀疑的人啊。所以在这边的话，请问，今天我们宪法不是保障人民有自由，对不对？我们的自由很多嘛，那当然居住迁徙都是自由。那为什么他不能够随意的居住迁徙？因为我们觉得他是有问题的人，我们要保护更大的公共利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侵害他一点点的基本权。所以今天我们在刑事诉讼法本身会跟宪法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衡量更具体的状况，有一些宪法基本权不能够随便赋予给某些人的。就像是那个性侵的那个计程车司机，好像听说现在已经找不到他人了，就50000块交保就跑了，这样对他来讲50000块不多。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会说啊，对呀、啊，宪法告诉我们说人民有居住迁徙的自由，然后你不可以居住他的自由权。可是事实上，我们的强制处分都在居住人的自由，他凭什么要被你收手扣押？凭什么要被你羁押？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在这边你可以看我们宪法在这边的话，我们的宪法优惠跟刑法强制处分的关系。那你不可能刑事说法去抵触宪法嘛，对不对？你这样听完，你可能会说，那老师还没听下去，就是这样听起来，对啊，这样听不对啊。那你的意思告诉我说，刑事说法跟宪法冲突哦？也不是冲突，我们刑事说法要在宪法的概念底下，要去做一个权力的控管，就是我们国家有权利去拘束人民的自由，但是必须要接受一定的控管。好，所以我们怎么控管？我们有两个控管的门槛，在第二页最下面，在强制处分上，我们有法官保留原则，有法官保留原则跟法律保留原则。什么叫法官保留原则？这概念很简单，我们特定的事项中法官才做出决定，什么事情只有法官才做决定？就像是羁押，像是搜索，只有法官才做决定。羁押跟搜索，除了法官以外的人是不能做决定的，连检察官也不行。 所以这个叫法官保留原则。然后我跟同学简单的说明一下我们的法官保留原则哈，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有哪些是法官保留原则，我们多数的情形不是法官保留原则，所以你去记哪些是法官保留原则不是好学。然后只要不是法官保留原则的，检察官应该也有决定权。好，那我们来看哪些是法官保留原则，包含第一个羁押，第二个搜索，搜索票也只有法官才能发，检察官没有权利发哦。第三个鉴定留置票，什么叫鉴定留置？我们在第三回讲，主任会跟各位同学报告。今天如果说哈，他的精神状况有问题，我们要把他放在一定的医院或是伤场所要去做一个观察的话，我们会拘束他的自由。那这个叫鉴定留置票，我们把他留下来要去做鉴定。好，那这个也是拘束他的自由，这个也是要法官做决定。然后第四个叫通讯监察，俗称的监听票，这个我们叫通讯监察书。好，就俗称的监听票。以前在96年以前，监听票检察官也有权核发。在96年以后呢，好，有一个大法官解释，4631号出来以后，监听票只有法官才能发。所以，通讯监察书监听票也只有法官才能核发。然后还有第五个，就是我们在这一两年，我们有个东西叫限制书，在刑诉法34条之一。就是哈，今天我们依照刑事诉讼法34条，被告不是跟他的当事人，你知道一个人被羁押禁见，什么叫禁见？他被禁止接见。好，这个被告他被羁押起来，而且跟外界隔绝，全部只有一个人能够看他，就是他的律师。所以我们再次要跟他讲说，今天律师可以接见他的被告，我们简称叫律见哈，就是律师接见他的被告，这是被告跟律师的权利。但是呢，你会不会担心有一种律师叫做不孝律师？不要看我，我不是，那种律师叫不孝律师，可能收被告一点点钱，然后罔顾社会公益，然后可能去帮忙被告去做湮灭证据啊、传证啊什么的，因为被告人去不了，然后他就是帮他传话啊、湮灭证据啊。我们也怕会有这种不孝律师，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有特殊必要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用限制书来限制他跟律师的接见，所以就等于他跟外界完全隔绝了。因为他本来就被禁见，一般人是见不到，然后一般人见不到，应该他的律师可以见到，可是我们可以特别的让他的律师也跟一般人一样见不到他，因为我们必须要这样控管，我们不晓得律师的状况，也不晓得这个被告的状况。所以在这边的话，好，这个限制是不是限制人民基本权利？是，只有谁能够做决定？只有法官才能做决定。所以我们在刑诉法上还有一些特别法规的法官保留原则，原上来讲就这五种。你说只有这五种吗？目前就这五种。因为你会发现到说哈，从我一开始在教就只有这三种，然后96年以后多了这一种，然后这两年又多了这一种，那我不晓得到明年会不会有别的东西出来。那如果有的话，放心，总不行，我们一定有义务会教你哈，所以我们一定会教你，所以你不用担心。那目前来讲，我们的法官保留就这四种，就这五种，所以我们特别是想让法官来做决定，就是我们宪法告诉你说人民都有自由。可是我们家要侵害的自由，可是绝对不是恣意的侵害，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侵害，就是法官他在一定的证据跟条件底下，他才能够去决定说他剥夺你的自由。可是我们必须要做这样的权衡，因为人人都有自由，社会很乱，所以有些人必须不可以给他自由。你给他自由，他会导致更多人的受伤，所以你会发现到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权衡。好，那第二个叫法律保留原则。好，法律保留原则其实就是落实宪法23条嘛，你要拘束人民的基本权利，必须要有法律授权依据使能为之。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讲出这些内容？因为都有法条啊，这些都在刑事诉讼法1、2、3、5，在刑事诉讼法说我们可以拘束他的自由，然后这个在通讯保障监察法，好，监听票，我们刑诉法没有管监听票。你说会不会考？高考就考过耶，考高考。因为我相信各位同学，你们坐在这边应该不是考高考了吧？好，那今天考是不是？好，今天考，所以坐在这边应该是今年没有考高考了哈。好，所以那个我们高考就考过通讯保障监察法，法制还正风就考过。好，所以你如果你要考高考的话，人家已经考过，你还是留意一下。那你说，那我们律师法官要不要考？律师法官也有可能啊。跟刑诉法相关的都可以考啊，没有人说不可以考啊，法研所也有考过啊，所以这个监听票你们还是要学一下哈。所以这第二个法律保留原则，必须要法律授权才能够去拘束人民自由。好，然后那你拘束人民的权益、基本权益，你要符合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我们这比例原则跟刑诉法是那个跟行政权法是一样的，跟我们行政权法第7条一模一样，就适当性、必要性跟狭义的比例性。 好，那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在讲第三回的强组分，会先跟你讲说我们各个类型强组分要如何去运用比例原则。在这个地方的话，杨英华老师有很多文章。好，然后讲到这比例原则哈，有后代法官先生解释很重要，不过我们第三回还会再重复的再做一下整体性的说明。我们在这边的话有一个概念叫重罪羁押，你发现说哈，为什么这个人要被羁押？我们的羁押的条文哈，在两个条文，在101跟101之一。101条叫做一般羁押，101条叫做预防性羁押。好，那什么叫做一般羁押？就是他现在如果要逃亡，要湮灭证据，我们就把他押起来，对不对？说真的，我们的强制处分，不过要保护两件事嘛，第一个他人不要跑，第二个证据不要不见啊。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避免他逃亡，就是避免逃亡，然后还要保全证据，证据是 evidence， 我就写个一，避免被告逃亡，然后要保全他的证据。好，那预防性羁押，另外预防性羁押，它有两个字让你觉得哦，敏感度来了。他说哈，我们怕被告有再犯之余，之余就代表还没做，对不对？做了怎么会有之余？就是我怕他还要再犯啊，我为了不要他再犯，我就先把他给压起来，所以我们这个叫预防性羁押。那就有老师在讨论说哈，预防性羁押有没有危险？你怕人家再犯，搞不好人家不会啊，你先把人家压起来算什么？好，那你会发现你的101不是只有防止被告逃亡，跟防止被告那个，还有防止被告湮灭证据，还有一个叫做重罪羁押，罪很重就把他给羁押起来。那这个也是被老师批评的，凭什么他罪很重就羁押？因为罪很重是你给他判很重就好啦，羁押就是一个未审先判的动作啊。就为什么怕他逃亡，怕他湮灭证据？如果你怕逃亡，怕湮灭证据，那不就第一款跟第二款就足够应验了吗？为什么罪很重要羁押？所以在这边的话，4466话就有针对重罪羁押有去做一个解释，大法官解释，因为这个案件有申请释宪，这个案件是阿扁的案件，他有申请释宪，然后他释宪的结果呢，大法官针对重罪羁押做出一个有限制的核宪，直接写核宪好像也不太对，有限度的核宪，就是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之下是核宪，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是附条件的核宪，附条件的核宪。好，那有哪些条件呢？我们在第三回羁押还会再跟你讲一遍，只是你会发现到说，为什么我们要讲重罪羁押，就是因为它不符合比例原则。那是不是最后一个符合比例原则？但法官解释说，加减有啦，可是光一个重罪是不符合比例原则，所以还要再加上别的要件。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有先附4465号给各位，然后在这边的话呢，这一段的重点哈，你可以直接看第4页最下面这一段。好，你可以回去先看了，但是我们第三回还会再重新再给你整理一下这个相关体系。这边只是先讲到，所以先让你有一个感觉，所以并没有说现在要把所有后面的东西全部都拉到前面来讲，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很容易混淆。好，然后再看第5页这边。那我们刑诉法跟宪法之间的问题呢，还有针对证据法的关系。我们证据法有特别有讲到说，如果是违法取得证据，就是违反法律规定所获得的这证据，有可能不要被用。为什么？因为违法取得啊，证据要被禁止啊。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有分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跟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什么叫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因为这个证据获得是国家机关违法取证，国家机关违法取证，依附在国家机关违法取证前提之下，这个证据我不要用。那什么叫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这个违法取证不是国家违法取证，是私人不法收证。就像什么，你去抓猴那个不是真的去抓一只猴子哈，是你去抓奸然后你可以找征信社，然后征信社就是私入人家住宅。所以有报道说，现在有很多抓奸都是那个抓奸者变被告。就本来通奸人都没事，然后抓奸者被告，因为什么？因为他冲进人家私人民宅啊，或者说他在人家私人民宅上面去装那个什么窃那个偷听偷录的设备啊。那这个私人不法取证有没有证据使用禁止？就是这个私人不法取证的证据会不会被排除？我们实务上也有说，这个私人不法取证证据会被排除。为什么？因为违反宪法保障人民隐私权。如果宪法没有说人民有隐私权，你忘了宪法上的基本人权，除了有列举7到21条，宪法7到21条不是还有22条概括的吗？隐私权当然是概括基本权。然后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也有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的概念，这个我们后续在证据法还会再详细做说明。好，第4个，宪法 行书说法跟法律解释的关系。好，我们行书说法法律解释要符合合宪性原则。好，然后呢，然后我们依照原则的定义呢，审查法律合宪性时，法院应该在尽可能解释范围内，透过合宪性解释的途径，然后使法律免于违宪的那个最后的后果。好，那我们来看，那我们的行书说法可不可以去做类推适用的解释？答案是可以的。我们刑法进行类推适用，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刑法定义老师跟你讲罪刑法定原则啦，行为是属法律，行为是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就是他行为是有法律规定说他犯罪，你才可以去处罚他。如果行为是法律没有说他是犯罪的话，你就不可以用法律处罚他。那我们刑说法有没有这个，就是一定要法律明文规定，然后进行类推适用？我们刑说法没有，因为我们是程序，我们程序法不是在规范实体人民权利义务法律关系，我们就跟你讲说你办案的流程呢。啊，办案的流程程序本来就重新啊，所以我们也没有禁止类推适用啊，所以我们刑法不禁止类推适用。那你一定会说，哦，那假如那不禁止类推适用的话，那我们有没有例子可以来举？你来看，我下面有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不利变更禁止原则。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在刑法370条嘛，对不对？你会发现它的体系在哪里？哎，表现出不见零哦，它体系在第二审，对不对？370条条文在第二审章节里啊，这个应该。你们在念诉讼法条文哦，我建议你们哦，你们要有那个每个章节的那个第几条到第几条那个体系，就你不要硬背这个条文，然后啊不晓得这个条文用在第几审，哦，就是我觉得你们对那个章节体系应该是会比较陌生的，因为在学校通常来讲，我们也不会特别做这样的训练，哦，那后来讲学校没有教，所以你就可能也就是你也不是很熟。哦，所以你可能哦，就回去你要把那个几个章节体系的那个开始跟结束那个条文哦，你可能哦，像这个话，像全国法规资料库你们都可以找得到啦哈，甚至可能你手边的法典它就有整个章节体系给你哦，那你可以直接参照。你来看哦，370条它的体系在第二审，为什么我可以说它在第二审？因为375条上面的标题不是第三章第三审吗？对吧？375条它只是第三审啊，所以你可以合理的认定370条是在第二审嘛，对不对？第三审开始的条文是375条，所以370条条文在第二审。好，那请问我们上诉不是可以上诉两个吗？就我们有只有说你上诉只能够上诉到高等法院，不能上诉到最高法院吗？没有啊，我们不是三级三审为原则吗？所以你如果你上诉的话，你是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的啊。好，那你现在来看哦，今天一个案件，第一审、第二审、第三审，他现在上诉到第二审。我们刚刚讲说，只有你上诉假外没有上诉，所以我们会保障你的不利益变更禁止。啊，当然前提是要没有带出例外啦。好，就是保障你有余上诉，这在376。然后等到他想上诉三审的时候，你说好，我也保障你有余上诉。他说这种上诉会判更重。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第上诉三审条文没有像是370条不利益变更禁止这样的规定啊。上诉二审有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你可以看到在370条，那上诉三审他没写耶。那没写，请问上诉三审要不要保护？要保护，所以我们用类推适用370啊。我相信各位同学，你们应该整个基本的法学绪论概念应该都有嘛。我们所谓的类推适用目的是什么？我们要补法律的漏洞，因为法律不可能去行民意，什么东西都跟写得很清楚，它会有漏洞，所以有关法律的漏洞，我们要怎么样？看嘛，就是要么法官造法，要么就是目的性限缩，要么就类推适用嘛，对不对？目的性限说你们应该在民法，张台老师上得很好啊，或者李淑娘上得很好啊，他不是都会举106条吗？就是目的性限说啊，是116啊，一百零六，我现在没把我忘记，好丢脸，就是禁止自己代理啊，禁止自己代理啊。我怎么从你们眼神看得出来很茫然？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吧，目的性限说啊，就我们现在，我简单，我要一分钟里面讲完。甲跟乙缔约，然后你说我很忙，我没有办法跟你签约，所以我请甲来代理签约。那我们说这是不行啊，你私相授受，你自己跟自己签约，这不行，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怕你会侵害到乙的权利啊。谁知道你为了，就是谁知道你会为了想要图利你自己啊，所以侵害乙的权利啊，然后啊你代理乙来跟你自己签约，这个禁止嘛，所以我们不是禁止自己代理吗？然后呢，有一种例外情形啊，今天甲要送东西给乙，他是爸爸，他是儿子，儿子2岁，请问可不可以办赠与？可以办赠与啊，啊谁收？啊不是爸爸收，爸爸帮儿子去办赠与啊，就像郭台铭很有钱，他不是很想给他的妞妞跟他的虎弟一大笔财产？ 你说美容香在心里帮忙说，总要爸爸妈妈一起收嘛。啊，所以今天爸爸不是也会去收，就是收他赠予给他儿子的这一笔财产吗？他代理儿子收啊，法定监护人嘛。爸爸不就是未成年小孩的法定代理人吗？这个你应该都知道啊。啊，请问这个可不可以？这当然可以啊！如果不行的话，那全台湾的赠与都违法。好多有些人都是这样子送钱给小孩的。可是为什么这个自己代理不行，这个自己代理就可以？因为这个是目的性运作啊，法律有漏洞啊！你犯到这种自己代理，不会侵害到儿子的权利啊，所以我们允许啊，对不对？这个因为民法老师教授，我就不说了。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我们那个时候要干嘛？补法律的漏洞啊，就跟这个一样啊，要补法律的漏洞。那请问，我上诉三审是不是也是双全保障？也是啊，所以我就类似适用啊。那你们会说，可是刑法禁止？哎，对啦，因为刑法是刑法，它在规定人民实体权利义务法律关系，我们是程序法而已耶。就跟你讲流程怎么走，只要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流程，我们不会排除说要类推适用啊。好，还有就是，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以不正方法取得证人，在第五页这边，我们不是说哈，你不可以刑求逼供吗？不能刑求逼供在哪里？在刑法98条嘛。如果熟的话，你可以不用翻；不熟的话，请你赶快翻哦，因为我很少在讲条文，我通常都讲概念，所以我讲到条文原上都是蛮重要的。我要考试，你三番两次一直都要写到的。刑法第98条跟你讲说，你不可以用强迫胁迫、正当防卫、无法加等不正当法来获得被告的自白，对不对？好，因此获得被告自白在哪里？在156条，你会用强迫胁迫、无法加刑、无法羁押等不正方式来获得自白，你必须要把这个证据给排除掉。它不得成为证据，这156条，对不对？你如果因此获得这个自白的话，这自白你要勇于放弃它，不能用的。所以它的不正方法的禁止在98条，不正方法禁止法律效果在156条。好，那请问，那你如果刑求逼证呢？你现在逼的不是被告，你逼的是证人呢？啊，完了，没规定。想说好了不起，看到有个166之7第二项第二款，你在交互诘问证人不可以用利用动作诈欺。可是问题是，也只是在限于交互诘问啊。你问证人，不见得只有交互诘问。那我不是交互诘问呢？好了，那我就类推适用嘛。我们就类推适用98条。好啦，那你说，纵使你在方式有166之7第二项第二款的方式的限制，你不可以利用诈欺去问证人的话，那问了怎么办？没有法律效果哎。那可能是什么促成你说啊，你赶快利用诈欺去问证人，不行？为什么？台湾没讲，你也可以类推适用156条啊。一样也是不正方式来获得证据，这个证据我不要用，所以我们刑诉法没有禁止你用类推适用，这个地方是我们跟刑法不太相同的。好，然后那在这边的话呢，有几个重要的实务见解哈，请各位同学简单的参照一下，在我们课本第6页。好，在课本第6页，这边有一个4384号，这个实务见解的整个大标题哈，我有把钥匙打在那个号码后面呐。好，4384号讲的是说哈，我们禁止，就是说禁止违法的强制处分，然后所以他讲的是强制处分的合法的法定程序。哦，那什么叫做法定程序呢？你可以看实务见解的第4行。哦，所称依法定程序是指什么？凡限制人民身体自由的处置，不论是否是刑事被告身份，国家机关所便依据法律规定。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法律保留原则。那我们依法行政不是有法律优先跟法律保留吗？啊，法律保留应该都很清楚嘛。今天说你今天国家赋予的行政作用，必须要有法律授权使用为之啊。好，所以这讲的就是下放到我们常务主任一样，也是要法律授权啊。好，然后396条讲是正当法律程序。好，那什么叫正当法律程序呢？好，请你看这个实务见解倒数第4行，你回去哦，从头到尾你可以慢慢看。那我们这边就讲重点。好，哪样倒数第4行？就我们要秉照法律程序原则，好，然后要给予程序保障，像是什么直接审理、延迟辩论啊、对审原则、保护辩护制度，好，要给被告最后陈述意见的机会，这些都是正当法律程序。然后呢，今天共同被告可不可以转成证人身份来问话？哦，在我们44582号是可认的，但是要符合一定的程序。哦，在这边的话，我们在第4回在讲证据的时候会有整个很大的底细。哦，这个话实务见解你会先看，你说第4回我们才有办法来更多详述。好，要不然的话，你今天上的课就搬到听不懂就要走了。好，现场课只剩10个人在这边。好，然后我们再看哦，就是我们在 请求诉讼有几个目的哈，在这边的话我们有几个哈，在八七年台上是民案五号判决，在第七年就下面这个第四个，好，八七年的什么见解？我们请求诉讼目的要干嘛？发现这是保障人权跟我们讲法律程序哈，这个相关的我去看一下。所以哈，这实务见解在讲什么？就是哈，他在讲说哈，违法的监听所获得认知不要用的，好，就是你来看第八页。这个实务见解的第二行最后一句，第八页第二行最后一句，他说实施行动的公务员对被告或者关系人是以通讯监察，就是你去做监听，但是没有照法定程序，不是违宪的。那违宪的话，那就是妨碍宪法第十二条的秘密通讯自由啊。好，就是我们行动法是去做监听，通讯保障法它是我们行动法的特别法，然后是专门做监听的那个程序。然后呢，它其实本身是跟宪法第十二条是冲突的，因为宪法跟我们讲说人民有秘密通讯的自由，他有秘密通讯自由，你凭什么去监听？哦，但这边的话，其实它本身其实是本来有所冲突的。但是为了我们要保护更大的公益，所以在符合法定的要件之下，监听是 OK 的。可是你如果是违法的监听呢，那也就不 OK 啦。好，所以我们从抑制违法侦查观点来衡量，好，就是我们要抵制违法的侦查这个观点来衡量。如果这个违法的监听这个证据是不适当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否定的能力，就是说你是违法监听，证据我就不用，好，听到也是白听。好，然后我们证据也有采权衡理论的比例原则，哈，在八八年台上二三三号判决，好，然后九十三年一二零八号判决，他还讲陷害教唆跟调离侦查。什么叫陷害教唆？其实陷害教唆跟调离侦查这个案例哦，也是实务界去补充的，因为我们的条文都没有讲什么叫陷害教唆。他只是说哈，今天呢、啊，你如果哈有个 spy， 然后潜入人家犯罪集团，然后刚好这个 spy 也是表现得很好，所以他就已经有点类似像那个集团里面的大军师，然后他就跟集团的首脑大哥讲说，哎，大哥，我们现在就算是黑帮也要企业多元化，对不对？就是我们说要贩卖毒品呢，也要兼着贩卖枪支，然后那我们也要兼着再去经营八大行业，这我们什么都要做。然后呢，他就是给很多那种犯罪的建议，然后给了建议以后呢，因为他毕竟是我们的那卧底警察嘛，所以他给了建议以后呢，当自己集团要去犯罪以后，他就给他回报派他来的那个单位，他就说我们几年几月几日要在什么地方犯罪的，我们要有多少的警力来围剿这群黑帮，然后我们就把这群黑帮抓起来。请问这是什么？叫陷害教唆。人家有要犯罪吗？没有。你送人家犯罪就去抓人家，这种情形就很像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开就是被开单，有时候你是不是会骂警察？你骂警察说什么？就是说为什么他闯红灯你不开单开我？类似这样，然后警察就说拍谁啊？就是你被抓到。那还好，对不对？因为你真的有闯。那如果说今天你今天来补习，按你机车停在停车格，我们之前就是因为我常常遇过很多学员这样，好可怜哦。就是机车不是一辆辆停在停车格啊，你今天不是停在这里吗？然后等到你九点下课以后，你的机车跑到这里，然后结果你就被开单了，因为你停在格子外面，你就被开单了。请问你这样，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一定是啊，那谁班的？如果是警察班的嘞？如果我是打比方，我只是说如果，我不是说每个都这样子，因为有可能不是警察，可能是别的补习班的同学，他为了要插进那位置把你搬出来，因为谁叫你是坐外面那一个。哦，所以就是如果说今天的警察为了要业绩，他就把人家停在机车格里面，把他往外搬，然后往外带号，然后再拍张照，然后就给你开单，说你没有停在机车格里面。请问啊，这样的单你愿意缴吗？超不愿意的吧，我又没有违法。那我刚才讲陷害教唆不就是类似这样的？我停在格子里面，你要给我搬出来，我们要犯罪。我原本只是好好的要贩毒，那你抓我贩毒，我认了。你现在抓我是什么？买卖枪支，抓我经营色情行业，然后呢，然后叫我做一大堆犯罪的行为，然后才说要来抓我。我怎么能够服气？所以陷害教唆所获得证据无证据能力。那你国家有错在先啊？那什么叫钓鱼侦查？它跟陷害教唆不太一样。你有没有看到我在陷害教唆打叉叉，钓鱼侦查还打个圈圈？陷害教唆打叉者是无证据能力。那钓鱼侦查者是什么？今天假如说我是卧底警察，然后我现在在黑帮里面呢，我一样也是表现得很好，然后我一样也是他们的军师类似像刘伯温那样的层级了，就是我在整个犯罪集团里面，我是属于获得重用，然后我也能够参与一些比较决策性的研讨。然后呢，就是说今天在黑帮大哥他就说，哎呀，景气不好。企业都已经多元化经营了，宏达电都已经买了另外一间子公司要跟 Apple 对抗，那我们也不应该只是没收在我们的贩毒集团里，我们呢应该要一起 满袋枪支，好，而我们也要在经营色情行业，然后还有电子游艺事业，好，我们的企业要一个组织，好，我们要一个企业并购，就很像金融控股公司一样，哈，就我们要银行，要投资业，啊，保险业，我们什么都一样，啊，类似这样，只是我们是非法的，哦，然后呢，好啊，然后呢，然后他这个趋势就在里面听到参与讨论，然后呢，他就赶快把这些记下来，记下来以后去回报，请问这个证券有没有这边有对？相对没那么过分了，对，又不是你怂恿你在建议，他本来就想要，你只是去把他注记下来，然后去揭露他而已。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调查上手或者证券有可能是有证券能力。当然哦，在这边的话只是有可能啊，因为如果违法情节又很严重的话，有可能证券人员会被排除，那这个要视个案而定。所以陷害交通跟调查侦查其实差在哪里？陷害交通是人家没有犯罪的故意，你是诱使人家犯罪才去抓人家，哦，那当然不行。那调查侦查是他本来就有犯罪的故意，你只给他更好的天时地利跟人和，让他犯罪的更顺畅啊，然后再去一起把他擒获。那这样的话，你错的没有很严重，好，哦，所以其实差在这里，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您可能特别留意一下。那当然，这个详细内容我们后续还会再跟各位报告，好，哦，只是跟各位讲说，为什么要举这些实务见解例子来让你知道说，你会发现说我们在刑事诉讼法有很多其实是侵害人权的行为。没办法，我们刑事诉讼法本来就是要侵害被告人权呐，啊。那在侵害被告人权，你是不是可以自意侵害？当然也不行。可是是在合理的状况之下，能够决定权的人去做一些适度的一些权益剥夺，是不是 OK？ 好像也 OK， 对不对？你有这样的情节，然后又是法官在做决定，然后我们说的证据也都合法获得，难道你不能剥夺他权益吗？这似乎也 OK。所以其实我们刑事诉讼法学的就是在学这个。好，那我们来看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好，有几大目的。好，在第九页这边。好，我们刑事诉讼法的目的，第一个，好，要发现真实；第二个，要符合法治程序。什么叫符合法治程序？哈，因为我们禁止不择手段、不论是非、不计代价的发现真实。好，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禁止这个，所以我们才会有所谓的陷害教唆证据没证据能力嘛。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要稳固法和平性。所以法和平性讲的就是哈，就是说我们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一旦有确定了以后呢，好，我们就应该要让他的权利义务哈，就是要趋于稳定。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的法和平性有一个那个直接的内涵讲，就是实体确定力，好，那指的就是一事不再理效力。好，在法和平性第三点哈，你们再补充一句话哈，就是在这边的话，有些老师认为说，所谓的法和平性，就只是说我们今天的法律关系要稳定，那也同时包含了实体确定力跟一事不再理效力。实体确定力里面就是一事不再理效力。什么叫一事不再？这个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不会再重复的处理。所以在审定案子，被告想要上诉方案之前，这个也没机会了，除非他有再审跟非常上诉，不过那很难啊。哦，好，然后第四个是保障人权，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好，那这四大目的的冲突怎么办？如果有冲突的话，我们要调和，然后要谋求他们的并存。那当然，谋求并存一定有一些部分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牺牲。好，就是有些部分没有办法去稳固了，就像再审跟非常上诉。看，再审哦，是针对一个确定的案件认定事实错误提的程序。那这边的话哦，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再审跟非常上诉有些人不太清楚它的内部作用。我们说哦，一个案件呢，啊，不是会三审定验吗？哈，一审、二审、三审，然后三审定验就是代表案件确定了嘛。照讲，确定一个案件，一个就要被定去关了，就应该执行啊。但是在确定以后呢，你发现到原来的确定判决有认定事实的错误，错误是 wrong 就写个 W。好，你问我说你哪那么多的符号？所以我以前说很大家都不喜欢跟我借笔记啊，借我的笔记大家都看不懂。不过这样比较快啦，哈，那你们看了25堂课会习惯，所以到最后一堂课，你们会怀念这一切的。你说等到九月十月以后，你再说这句话好了，哦，搞不好你们上不到九月十月，搞不好。好，我来看，然后那如果是原来的确定判决是适用法律有错误的话嘞，如果是认定事实有错误，有些同学刚刚睡着，我还是把它写完，头一抬起来。认定是有 W 在里面，你说是麦当劳颠倒了，不是 W 是 S。我有个朋友一直在挤那个地产大亨，我跟他说你不要被骗了，不可能的。 他说我好想得到那只 Sony Ericsson 的智慧型手机。我说几台？他说不到25还30台。我说你会觉得你会是全国25到30的那个幸运儿吗？你如果是的话，你现在赶快去买乐透，你就中了。我说你不要再吃了，那边就是麦当劳。对，他找我加班，他就问我说：“你加班要不要再去吃麦当劳？”我说：“为什么我要吃麦当劳？”他说：“你记得你要吃麦当劳，你要帮我去拿那两张贴纸哦。”哇，那这是怎么那么容易被啊？不能说骗啊，就是有些心甘情愿。然后他有些奖项，我觉得我根本就不要，就叫什么叫什么什么，像我们易游网的什么折价券，哎，有的时候人家套装优惠方案比那个折价500块还便宜。我在想是不是这样？可是我知道，我觉得同学应该很喜欢急吼。你知道，这个重点不是急的结果，是急的过程的乐趣。然后啊，老师，我后来就跟我的朋友讲说，我好像听说好像有人要针对素食界，像汉堡一样，就是像麦当劳、肯德基这种的，好像要可以那个健康税，因为那个吃的大家会身体不健康吧之类的，然后好像要课健康税。就我的同学很生气，就是说太过分。怎么可以课健康税？我们大家都那么爱吃的东西，这一点都不会强害我的身体健康，是我很爱吃。哦，他很坚信是他自己的错爱吃，觉得可是叔叔的错。哦，他觉得麦当劳叔叔没有错，爷爷也没有错，可能是爷爷没错。哦，然后问他那第四种错怎么样？哎，一个确定判决有错，难道你还不让他分案？好，天女难容吗？就像蒋国庆不分案，你不觉得该死吗？对，不分案的话，你这样子国家怎么对得起人民？再审啊！那如果是适用法律有错，适用法律有错，那当然不翻案，天理难容，国家也该死。哦，就是国家要对人民负责，我们要怎么样？要让检察总长来协助提非常上诉。好，那为什么非常上诉我一定要检察总长提？因为毕竟它是法律的争议，我想一般人民对法律争议没有那么厉害。他认定事实错误的话，这个一般人就可以看得出来，有没有认定事实错误就可以提再审了。好，现在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到说，我们的再审跟非常上诉，它本身是违反哪一个目的？违反第三个法的平行目的。所以你看再审，它同时是哪两个目的的冲突？第一跟第三。为了发现真实，因为原来的真实是错的，我现在要把真的真实发现出来，可是我却影响了是不在的效力，那怎么办？我们觉得发现真实赢了。我们让你可以再审翻案，但是程序当然是有点控管嘛，然后非常上诉法制程序跟法的脾性有冲突，法制程序就是说我们法官要依法翻案，好，所以是二跟三的冲突，非常上诉是二跟三的冲突，我们也觉得我们容许二赢过三，可是不是所有的一二都一定赢过三，我们只说在这两个非常上诉是这么样的决定，好，所以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能特别留意一下，那当然像王兆鹏老师有讲到说。刑事的目的，所有发现真实啊，哈，建立公平程序啊，还有什么防止错误传唤、防止冤狱啊，哈，保护人性尊严啊，什么物品的原则。所以我想，刑事法目的应该原上来讲，在各位同学你们的三本考试出的机会还蛮低的，好，不用死背吧，哈，找到理解就好。好，那我知道很多同学都在想一件事情，我怎么不下课这件事？啊，刚刚你们也听得笑呵呵，也没特别累，干嘛下课？哦，刚刚都。课程重点内容啊，所以我们刚刚上比较久一点，那当然也不是我刚刚的问题啦，我再跟各位同学报告一下习惯，因为在座的同学应该几乎都是第一次上我的课，那你们若是第一次上我的课的话呢，我有一个很不好习惯，其实不好也说不好，其实我自己是不这么觉得啦，我通常我会第一堂课会上很久很久很久，然后第二堂课就变很短，那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其实我这个是从我自己念书训练来的，就是我在准备国家考试的时候，哎，你不要看我现在这样子，我那时候准备考试，我多么的安静，多么的克制一些活动，那个活动欲望。我那时候准备考试，你们很难想象，我一眼醒来我就去念书，就是看看你想去哪边念书，反正我就一觉醒来就去念书，然后念到什么时候，我就念到10点11点。我说中间呢，你说去玩哦？没有，我中间就是中午吃饭，然后顶多趴下来睡觉10分钟20分钟。我知道有些人睡午觉可以睡2-3小时，然后叫起来是晚上，然后包包我也要吃饭，哦，这不好。然后晚上一样也是，我就中午吃饭差不多半小时而已。然后所以我就是顶多真的很累，我就趴下去睡10分钟20分钟，因为我趴下去睡很痛苦，我也不可能睡很久，腰酸背痛的。所以我就这样子一天可以练10几个小时，然后我就一直克制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有些同学念书会有个问题哦。你们现在才刚开始准备，我觉得一定会有些同学定力不够，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从现在开始找定力。有些人呢会看书看到累，会说那我看一下杂志好了， 我转一下电视好了，我看一下 B 站有什么可以喝的。那我跟你讲，你这样晃来晃去，你时间就没了。你一天时间其实很短。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怎么样？我要嘛就是真的受不了，我说我绝对不先起来上厕所，然后我就看我自己能够憋多久。当然不要这样嘛，就是我就是想说，对你如果一旦轻易的站起来，你就很难的坐下去。坐下去认真念书是件很辛苦的事情，然后坐起来看杂志、看报纸，然后看电视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这是一样的道理。认真念书就这样，所以你一旦轻松的站起来，你就很难再坐回去。而且我们光考试，一个考试要考两个小时啊，三个小时每次吧还要考四个小时所以你刚刚说，你如果连这个一个半小时你都坐不住的话，就像是邱文公老师讲的，一条棉被织不是，何以天下国家委？有点严重。我只是早上会有点赖床，就说我无法治理国家。对啦，我们又没有要选总统，算了。所以你会发现说，你如果连这一两个小时你都坐不住的话，你怎么期待你现在我要考试三小时，你要能够坐得住呢？所以这本来就是你是要去克制的啊，你不能够想说四十分钟就要站起来，又不是学校。学校一堂课是四五十分钟而已啊，可是你在补习班反而就不用那么轻松嘛。所以我通常我都第一堂课我都憋得很紧，然后这样子让你们在第二堂课中场休息的时候，就会抱着愉快的心情回去，很期待下礼拜再来。你说才不会哈、好了，你不会。就是我通常我的习惯就是我第一堂课我会憋比较久一点，所以你如果有要自己出去的话，你自便，你要去灌你是当然赶快去啊，就免得身体不好这不行，就是我自己，我是不会这么早在第一堂课下课啦。就是有些老师是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就下课啊，我会拖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左右。然后第二堂课就相对短嘛。这就跟猴子朝三暮四、朝三暮三一样啊，一天就是七颗粒子啊。你是要早上拿三颗还是早上拿四颗？你自己选择。我是觉得要先苦后甘啊，所以我自己的习惯都这样子。就我做事我这样，就是我现在很辛苦，我知道未来一定会有好报，所以我就继续做下去。所以我就这样逼着你们要一直跟我先苦后甘。所以我们第一堂课会比较短，然后我还有一件事，我再跟各位同学讨论一下，因为通常在第一堂课，很多同学会在中堂的时候都问我说，我们今天晚上几点上？因为我们表定不是两点到五点，然后晚上是六点四十到九点四十，然后有很多人都会说，那中间一个半小时也不知道晃去哪里，然后吃饭半小时都结束，然后回来还有半小时可以休息。有些同学，因为我之前的班他们都喜欢中间只休息一小时，所以我就统计一下，你如果想要六点到九点的，请举手。如果晚上，那不是全班好放假啊，好棒好乖。他不想六点到九点请举手。果然，我跟你讲，每一个班都是一模一样，就是有些同学没举，他觉得都好，可是他也没有不想要六点啊。那我们以后我们就统一好，所以我就跟班内确定一下，以后我们就统一按照五点、六点到九点。好，那这样我们也可以跟别人的盥洗时间也没盥洗啊，就是去洗手间的时间。就我们也可以跟别班洗手间的时间错开。好，所以我先跟各位讲一下，我们今天就是晚上只休息一个小时就是晚上班的开课时间会比较早一点所以不要想说还要晃到六点四十好，那我们就先中堂休息一下我们先中堂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上课。 因为我觉得我头好痛，它今天会高级会冲炸我的头。